间三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刚才和大家说了一下 ATM 机是如何来到我们身边的，接下来我们再和各位说一说身边这些有趣的奇闻趣事儿啊。从科学的角度，玉龙来给您解读解读。我们在民间祝福语当中会有一句年年有余，这是一句吉祥话，但是呢，在重庆市乌宁县宁场镇的一家农户家里啊，每年汛期都会上演年年有余的好戏。根据呢这家的女主人杨丹说啊，这一次呢附近的河里涨水，这水呢涨了还不到6天，但是我们家的池子当中啊就涌进了500多斤鱼。今天各位在网上看新闻的时候都能够看到鱼泉这两个字儿，活鱼的鱼，泉水的泉，他们家的这几口池塘啊就像是充满了鱼的泉水似的，咕咚咕咚的往外涌啊。这几天呢就涌进了500多斤鱼，根据女主人介绍能够卖4万多块钱。好端端的家里为什么会有鱼就来了呢？原来呢是他们家呀所挖出的这几口鱼泉呢和大宁河是相连接的。大宁河呢留在地下呢有一段暗河，这暗河呢刚好啊就跟他们家的鱼泉相连接，于是呢这暗河里面的鱼就跑到了家里来。其实每年夏天呢鱼儿都会从他们家的这个井里面涌出来，最多呢一天呢可以有5-600斤，而且呢一个夏天大约可以给他们家带来30万元左右的收入。说了一下鱼泉的科学道理，再和各位来讲一讲呢关于路上的安全形势。我们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顺口溜，很多人呢都知道一句，比如说珍爱生命远离卡车，因为每年呢有卡车所引发的交通事故可是不在少数。最近韩国的三星公司呢正在测试一种安全卡车的交通概念，使用这种方式可以让卡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更加安全。其实呢这个方式的概念很简单，在卡车的前方和后方呢以及它的左边和右边都是配备了无线摄像头，而且这几面呢都是有大屏幕呢和驾驶员相连。拥有了这些设备之后呢，卡车在行驶的过程中就可以对于他们的前方、后方、左边、右边能够呢有着更好的观察，进而帮助驾驶员做出更好的决定。尤其呢是他们打算呢要超车的时候，就可以来告诉他们这个时候能不能超，该不该超。其实安全卡车对于全世界而言呢都非常的重要，尤其呢是阿根廷这个国家，因为呢它的交通事故率是全世界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呢大多数都是发生在双车道路当中。由于呢安全卡车还是一个雏形，所以目前仅仅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其实很好行，就看在卡车的生产过程当中是不是真的可以把这个安全方式给它落实下来呢。刚才咱们和大家说了韩国三星公司的一个新的发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的发明者。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呢，传统的雨伞啊是存在着很多的弊端，比如说呢当强风天气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手里打的伞怎么都握不住啊，这个伞呢就会带着人跑来跑去。但是最近呢中国发明家呢发明了一款空气雨伞，这个雨伞呢没有 咱们看到的伞布，只是通过喷射气流来形成非常强大的力场，可以将雨水吹散，确保呢使用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不会被雨水淋湿。整个的这个伞的外形啊，就像是一根棍儿，在它的底部呢有一个按钮控制开启和关闭，底部呢可以扭动来改变呢喷射出来的形状，就这个气体的形状。比如说呢，你可以让它喷得大一点呢，或者喷得小一点啊。而且呢，这把伞啊，平常也是易于携带，可以呢根据功率的大小喷射出三个不同的隐形伞面。未来，比如说这个伞要上市了，你很有可能看到在下雨天有很多人呢只举着一根棍儿啊走在大街上，但是它的身上却是干的，这也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发明了。接下来我们再和大家说中国科学家的最近的一个发明，这个发明呢是和环境保护有着密切关系的。我们深知的油墨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伤害，而且呢做纸的森林在短时间内都是很难能够大面积大范围再生的。而且呢现在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办公场所啊，比如说有一些员工喜欢把电子邮件呢打印出来，包括很多的纸张在打印过程的当中啊也不注重环保。据统计表明，全球打印复印消耗量每年都在增加，而办公室当中呢产生的文件40%只是用过一次就丢弃了。最近吉林大学的一位化学教授和他的团队呢研发出来了一种用水来代替油墨的技术，不仅呢是大大降低了打印的成本，而且还是实现了绿色打印。这种技术啊很有意思，对纸张呢进行预处理，在纸上呢预先呢用隐形的材料给它来铺设好，这些材料呢遇到水之后就会改变颜色，当水分蒸发之后啊又可以重复打印。在研发之初呢打出来的字儿只能保存半个小时，而经过不断改进，现在字迹留存的时间可以长达22个小时了。如果说未来啊这种纸张包括这种打印机能够在全世界的范围大面积的推广的话，我们一定会省下不少的油墨，也会节省不少的森林。但是对于有拖延症而言的人，可能这种文件啊就会有着治病的效果。如果你再拖，你要再拖延下去，你可就看不到字儿了啊，因为目前它保存的时间只有22个小时。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新闻类科学节目，在以上时间和大家聊了聊身边这些有趣的发明，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话题。3D 打印已经成为了技术热点。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容行业巨头正在研发打印皮肤组织的技术，未来将用于测试美容产品。皮肤真的可以被打印出来吗？除了做测试，打印的皮肤还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关于自身的皮肤，您又了解多少？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3D 打印皮肤看起来很美。北京时间20:31，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和大家来说呢，关于 3D 打印，其实呢，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屡次提过 3D 打印。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节目成立之初的第一期就和您说了 3D 打印盖房子，后来呢又跟您说过 3D 打印打牛肉，也跟您说过 3D 打印呢打印人体的器官，包括还跟您讲过 3D 打印呢还可以打印出人体的骨骼。现在 3D 打印又更进了一步，这更进了一步是怎么回事呢？ 3D 打印马上就要来打人体的皮肤了。打人体的皮肤呢倒不是说啊直接给我们来换皮，比如说把老皮换成新皮，而是某一些化妆品的公司打算用这些皮肤进行人体测试。今天我们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到底 3D 打印能不能打出完美的皮肤来呢，以及这些皮肤会有什么样的作用。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张涛医生。欢迎张医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平常在您的工作当中啊，接触皮肤应该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一件事儿了。我之前呢看到这个选题就跟您讲，就觉得 3D 打印皮肤听起来很神奇，在您的专业眼光看来，您觉得这事儿靠谱的程度有多少？ 随着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切皆有可能。 嗯， 但是就目前来讲，现有的 3D 打印技术离我们真正的那种打印皮肤来讲还有一段的距离。 嗯， 它必须要克服掉皮肤细胞的这种功能的一些问题。 嗯， 目前的话呢，在打印过程中还要涉及到这种细胞培养的问题啊，它必须把这个问题彻底攻克，才能从根本上实现 3D 打印皮肤。 对，一开始跟大家来说是为什么要 3D 打印皮肤呢？原来是有一些这个化妆品的厂商啊，他们是想呢，打印出来的皮肤来去用来做实验。因为如果你的化妆品直接拿出来你在人的身上做实验，那风险是蛮大的。你比如说这个万一啊，把人家这皮肤做坏了，不得赔钱吗？而且有一些大胆的实验，你可能也不太敢去。那么就您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这种化妆品公司他们组建团队打印出来的皮肤，是可以完全代替人皮来做实验吗？ 在不久的将来，5年、10年以后，也许是可能的，但现阶段来讲，肯定还是不可以的。 啊，为什么呢？ 单纯的 3D 打印技术来讲，目前的话呢，主要在骨科呀、外科呀，相对来讲应用会比较多一些。 嗯， 因为对于那些骨骼啊或者某些器官来讲，它主要是以构造为主。 嗯， 相对来讲，对这些打印物质、打印器官的这种功能性要求比较低。 嗯， 作为皮肤来讲，从打印的想法上来讲，可能会更简单，因为皮肤很薄啊，没有骨骼那么复杂，又是窟窿啊又是连接呀。皮肤的话呢是一层皮啊，从打印的想象上来讲它应该更简单一些。 嗯， 但是由于皮肤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同时的话呢它具有很多的功能，尤其它的免疫功能、它的体温调节功能、感觉功能等等，它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的多。 嗯， 同时的话呢，这种 3D 打印技术呢，它是应用这种 3D 的一个计算机的一个设置来打印出的这么一个将材料逐层的一个沉积然后粘合在一起，这样形成了一个三维的一个立体的这样一项技术。 嗯， 作为皮肤打印来讲的话呢，它在打印过程中根据相关的文章介绍，它是说有一个注射器，它沿着那个器官的那个线移动，同时的话呢缓慢的挤压出细胞液，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增加，达到一个客户所要求的一个皮肤的厚度，制造出各种各样的皮肤，敏感肌肤啊、普通肌肤啊等等的一个情况。 啊，这个都能造出来？ 对， 什么所谓的油性肌肤、干性肌肤也能造出来？ 理论上是这样的，所以他现在的话呢，他是要把那个细胞液挤在那个上面。 哦， 他们现在的设计的话呢，就是真正他们用的这个油墨不是咱们想象中的油墨， 嗯， 他的那个油墨呢是一种生物的东西， 嗯， 他用的是酶和蛋白质的一些东西来真正的，就是皮肤相当于一个水和泥的水砖泥砖墙结构， 嗯， 里面有胶原蛋白，里面有角质细胞啊等等一些物质，构成了一个砖墙的结构。它的话呢也要往里面，等于是不再撒油墨，撒的是这个 一层一层的涂上去， 对，一层一层铺上去啊，这样的话制造出仿真的这种各种，因为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皮肤厚度也是不一样的， 嗯， 它会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厚度的不同的一个皮肤， 嗯， 它是这样设计的。 对， 但是目前好像根据文章的报道来说，至少还要需要5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攻克这些难题。 因为您刚才讲了，就是人的皮肤咱们看起来觉得就是一层皮，好像在哪儿都长得差不多，但实际上这个皮肤啊厚薄在人的身体当中是有所不同的，而且皮肤下边还分很多层。就我粗浅的这点知识吧，有什么表皮、真皮，然后里面还有脂肪、 皮下 啊，还有皮下组织，是吧？ 嗯， 就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你要一层一层的往上去铺，你要去打印把它模仿成为人的真皮，还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讲过啊，包括北医三院，上次我们还请了医生来，他们用 3D 打印的方式呢，打印出来的人的骨头、钛合金的骨头，这个都已经可以来进行替换了，这是没问题。但是皮肤它可不像骨头，因为皮肤里面的组织，你就是切一个纵面，能看到的内容太多了，这个不是简单的打印能够完成。就即使完成了以后，中间怎么去连接你各种各样的细胞，这些层怎么来去连接，这些是不是也是很难做的一个？ 主要就是它的功能性的问题， 嗯， 啊，它的这种构造来讲，相对来讲比较好仿制，主要它的就是说，因为你像要想用 3D 打印的皮肤， 来代替真的皮肤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那么相应的来讲，你要它具有一定的功能性才可以，就不仅仅是外观上了。那么作为骨骼来讲的话呢，它可能对这个立体的一个空间的一个结构要求会比较高，要求你的这种大小啊、形状啊、啊孔洞的这些通的一些情况啊、沟通的情况。作为皮肤来讲，对这些要求，它的外观没有一个特定的要求，它就是一个平面。 对 啊，但是对它的功能来讲，它可能它是比较麻烦的一点。 嗯，所以今儿呢跟大家来说 3D 打印皮肤这事儿，听起来很炫，看起来只是很美，你说未来多久之内能够实现也很难说，因为现在科学的进步啊突飞猛进，有的时候咱就说个这个网络用语啊，像开了挂似的，可能也会特别特别的快，但有的时候也得遵循一定科学的发展的规律。您刚才还提到咱们今儿跟大家来说的这个话题是有些公司他们打算试用这种人造皮的方式来去代替传统的人的皮肤来进行一些化妆品啊，包括一些护肤品的实验。那么在这块人造的皮肤真正它的功能完成之前，每一个化妆品在上市之前要经历的这些测试都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首先的话呢，对于化妆品来讲，它在上市之前首先要通过化学成分的鉴定。对于它这种化学成分要通过这种化学分析师要分析它的这种各种组成成分，包括它里面的各种添加剂是否超出了我们规定的化妆品的这种标准，浓度是否达标。那么有一些物质的话呢，浓度在一定范围之内，那么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那么超过一定浓度来讲，那么它就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的话呢，首先对化学成分要进行相应的分析，其次的话呢，就是各种化学成分之间啊混合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化学反应，它还要再进一步的研究。再有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化学成分啊浓度剂型啊，它的这个剂型是不是合适，那么这种东西抹上去以后啊，它是以液体的状态还是软膏的状态还是凝胶的方式，那么跟皮肤接触，那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它要考虑它机制的问题，它是以何种机制来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再有的话呢，就是要咱还要想真正的在市面上在市场上在进行销售，那么还要经过一定的测试，就好比我们的药物实验一样啊，一个药物要想真正的应用于临床，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临床实验。 化妆品也要经过人体的实验。 化妆品的话也是应该经过这些步骤。随着这种动物保护的这种思想的话呢，越来越广，越来越强盛。所以的话呢，现在拿小白鼠做实验呀，拿这种小白兔做实验呀，甚至拿猴做实验啊等等的，这些会越来越少啊，逐渐的被禁止。所以的话呢，对于这种 3D 打印的皮肤的话呢，就这种需求就应运而生。那么作为广大的这种消费者，广大的这种皮肤的爱美人士来讲，那么大家在选择化妆品的同时的话呢，一定要尊重自己的皮肤，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那么这个化妆品的话呢，不能够光听信各种广告的这种宣传，一定要针对这种敏感肌肤的人士来讲，一定要亲身的去试验一下。我们通常试验的部位的话呢，就是在手腕的屈侧，或者是上臂的内侧，自己的这种比较光滑比较白嫩的部位， 就哪儿摸起来比较软， 对，又光滑又嫩啊，又白皙的地方，进行了局部的涂抹测试。 对，就是平常晒不着太阳的地方， 对，晒不着又蹭不着的地方，不太容易摩擦刺激的部位，然后涂抹以后呢，观察48到72小时。如果你对该物质出现这种接触性过敏，它会在涂抹48到72小时以后局部出现红斑、丘疹甚至水泡的情况。经过这种局部的皮肤测试以后，只能说明你对该物质不过敏，但是还不能说明你就一定能把这个东西往脸上抹 啊，这样都不行啊，我都已经测试过了，它不过敏、不红、不肿，就跟平常什么东西没用一样，在您看来还得做点别的工作。 简单的举个例子，我们的酒精、我们的碘酒啊，你涂抹在局部，你可能也是不过敏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在脸部使用酒精或碘酒，那么对皮肤就会产生刺激。所以的话呢，即便是你对化妆品的成分不过敏，那么这种化妆品应用在面部，对于使用的方法、使用的频率、使用的时间 等等，还有相应的要求，需要咨询相关的导购以及美容皮肤科医师，然后进行相应的指导。只有各方面都注意好了，这个化妆品才能安全的使用在面部。 同样都是一张皮，为什么在脸上的皮和在手上的皮就能够差距这么大呢？这个事儿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也请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走开，过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中接着和您聊。今天呢，和大家来从 3D 打印皮肤这件事呢来聊起，也欢迎呢所有爱美的朋友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 10628821828，以及呢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照亮新闻深处也在这里为您开通。 3D 打印已经成为了技术热点，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容行业巨头正在研发打印皮肤组织的技术，未来将用于测试美容产品。皮肤真的可以被打印出来吗？除了做测试，打印的皮肤还可以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呢？关于自身的皮肤，您又了解多少？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 3D 打印皮肤看起来很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来的照亮新闻深处啊，送出来。今天我们要送出来的还有很多有关皮肤方面的知识。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的张涛医生，欢迎张医生，你好。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下 3D 打印这个事儿啊，现在是一个非常热的科技概念，很多国家很多大型的企业都在投钱。我前两天看一个资料，在2012年的时候，奥巴马就曾经呢站在一个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说，哎呀，美国要把 3D 打印这件事情啊给它进行到底，各方面都要 3D 打印，大到航空航天，小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物件。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来讲 3D 打印用在皮肤这件事情上，理论上是可行，但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它里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组成，包括一层一层啊，它是太过于复杂，你能打印出来也不见得这个东西它能够用得了。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来接着说说皮肤这件事儿。刚才张医生说你在胳膊上所测试了以后，发现这个化妆品或者这个护肤品啊没什么问题，都不见得说脸上一定没问题。同样是一张皮，脸和胳膊为什么就会差这么大呢？张医生， 首先的话呢，在我们人体上啊，不同部位的皮肤，那么它的厚度都是不一样的。 嗯。 啊，你看，同样都是胳膊，我们的胳膊的身侧，我们胳膊的屈侧啊，皮肤的颜色、皮肤的厚度都是有所差别的。 嗯。 另外的话呢，像这种啊，在我们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随着自然选择的情况啊，那你这种局部摩擦用力的部位，手掌、脚掌， 嗯， 那么它相对来讲，它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层。啊，这是其他部位所没有的。那么相对于其他的一些敏感的一些部位，像这种唇红啊，啊，像外阴生殖器的一些部位啊，这种部位就非常薄，皮肤就非常的啊这种特殊。那么在用药方面呀，在护肤方面呀，就有非常的有一些讲究。 嗯， 啊，在我们的面部来讲的话呢，它比一般的皮肤相对来讲要敏感一点。同样都是在面部啊，那么它的这种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那么眼睛周围呀、眶下的部位的话呢，相对来讲就是一个高敏的地区， 就容易长皱纹的地方。 对，像脑门啊啊这种的话，它相对来讲就是低敏的。 嗯， 在相对于面部整体而言啊，居中的话呢是我们的脸颊呀、口周的皮肤是一个居中的一个状态。 嗯 啊，所以的话呢，同样都是在面部，不同的部位的话呢，它的敏感性同样都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您刚跟大家来讲，就是同样是一张脸，这脸上的皮肤各个地方都不太一样。你再比如说全身，虽然都是皮，但是它的部位不一样，它其实呢细节来分，它担负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皮肤呢是身体当中最大的器官，但是这个器官啊，它其实具体细分而言，对于身体各个部分的一些作用也是各不相同的。接下来呢，很想和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皮肤啊，我们平常比如说在一些你的保养过程当中啊，包括你不小心遇到了损伤，怎么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们先和大家来说呢，经常常见的一种，比如说皮肤划伤或者说一些烫伤，在很多年前，我记得那个时候电视购物刚刚兴起，电视购物当中 卖的最多的一个产品，就什么什么号称美国进口的什么去疤灵啊，这个东西抹上之后一个星期之内就能把你的这个疤痕就去掉。啊，我就当时在想，我说哇，这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吗？还是真的会有这么神奇的东西？你抹上之后，你不论说是陈年老疤，多少年让你心里的这个坎儿啊，都能够立刻烟消云散。疤痕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提到疤痕的话呢，让我想起来就最近一段时间，在我的这种微信圈里面，我的各个朋友的话呢，经常会向我提及到我们家孩子磕伤了、碰伤了，会不会留疤？啊，然后的话呢，需要抹什么药？这大家的话呢，可能是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一般来讲的话呢，如果要伤，要形成斑痕，要形成疤痕，一般要伤到真皮的中层或者中下层。那么一般的划伤来讲呢，我们只是表皮的一个擦伤。那么这种情况下，一般的话呢，是不会形成斑痕的。它好了以后的话呢，短期之内，啊，就像你的脸，假如说被谁抓了一下，被谁挠了一下。啊，抠破一块甚至掉一块肉，那么一般也就伤到表皮层。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好了以后的话呢，它局部会有一个印儿，淡褐色的一个印儿，但是它不会形成一个隆起来的一个硬疙瘩呀，这种硬结呀是不会形成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只要保持局部的皮肤的一个清洁干燥，避免皮肤的一个感染啊，可以外用一些像莫匹罗星啊、百多邦啊这种外用的一些抗生素的药膏，或者利斯丁啊、氟西地酸这种外用的一些抗生素药膏，让局部皮肤不要感染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皮肤自然就会愈合。然后的话呢，在愈合的过程中注意防晒啊，避免色素沉着的产生。这种祛斑痕药膏来讲的话呢，其实倒不一定非得要使用。如果的话呢，在治疗上来讲比较积极，那么可以预防性的用一些治疗斑痕的一些药膏，像这种复方甘素钠尿囊素，我们商品名叫康瑞宝，还有这种硅凝胶啊，这种预防斑痕的这种药膏都是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啊。如果或者说这种小的斑痕你抹抹它能都平了。其实像这种斑痕来讲，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话题。斑痕一旦形成以后呢，临床医师的治疗手段来讲的话呢，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手段，但在我看来，这各种手段来讲还是不够好啊，离患者的要求来讲还差得很远。 现在有那种神奇的药，我刚才跟您讲的电视购物当中卖的是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祛斑灵吧，就暂且给它叫这个名字，我在身上一抹就能够把这个斑去掉。 那个肯定是一个虚假的广告，至少是个扩大化的一个东西。一般的斑痕来讲，抹这种东西，像我刚才说的硅凝胶啊、康瑞宝啊，这是我们正规的一个药物。这种正规的药物都已经达不到你说的那种效果，说一抹就没了，它都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慢慢的来软化斑痕、淡化斑痕啊。像这种如果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斑痕结节，那么这种药膏都是抹不下去的。那种斑痕结节通常来讲，我们临床大部分首选的是封闭治疗，是局部打激素，应用长效激素啊进行局部的封闭治疗，这是我们临床最常选用的一个东西。单纯靠抹药膏一个大的斑痕是不可能抹下去的啊。现在有一些斑痕贴的话呢，它的成分的话呢，也是一些硅凝胶的一些成分。硅凝胶的这种成分呢，它是可以反复的洗完了再贴啊，那一块胶布可以在脸上贴一个月。 呵 啊，它的那个它 是什么原理呢？能贴一个月，效果有吗？ 它就是一个就是让那个东西跟你皮肤充分接触以后，它那个硅凝胶的成分给它把里边渗透一个东西。跟咱们的硅凝胶的原理呢其实是相类似的，只不过它换了一种方式而已。这种的话呢，治疗斑痕的话呢也有一定效果，但是也是只能像那种痘疮啊、痘印啊这种小的疤痕管用。像那种外伤以后，大的外伤、严重外伤以后的斑痕，它还是不行的。同样的话呢，对于烫伤来讲，大家一旦烫伤以后也是问烫伤以后会不会出现这个斑痕。一般来讲，我们的一度烫伤就是红，二度烫伤就是红肿，不仅红还肿了。这种的话呢，一旦到二度就是已经有水泡了，只不过这种水泡的话呢是你肉眼不可见的啊，但是在显微镜下看已经是有水泡形成。如果已经出现这种肉眼能够看见的大泡，那起码是三度烫伤了啊。咱们常规的一般都是一度跟二度烫伤。烫伤发生以后的话呢，首先是降温，冷水冲啊、冰块敷啊啊这些的。其次的话呢，再抹一些药膏啊，这些药膏的话呢可以选择这种外用的一些抗生素的药膏，预防皮肤感染，或者预防一些外用一些这种 啊预防瘢痕产生的洗脚膏都是可以的，保护性治疗就可以了。嗯、 小孩是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比如说走路跌倒啊，或者一些擦伤啊，是不是因为他们年龄小，皮肤的自愈功能就会比成人好很多？ 对，他们的用小孩的这种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这种更新的一个情况，会比正常人的皮肤愈合要更快一些。 嗯， 所以的话呢，小孩的皮肤更好愈合， 家长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不用太担心，咱更多的心思还是花在多保护一下孩子，避免孩子发生外伤。 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调皮的，现在身上都还留下了很多当时的一些玩闹的痕迹啊。回头看来，每一个疤痕其实都是一段童年的记忆。但是现在有感觉，随着岁数越来越大，身上比如说你划破一个小口子，以前可能两三天就长好了，现在可能就得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临床其实最常见的是灰指甲，同样的治疗在年轻人效果就会比较好，在中老年患者的话呢，相对来讲效果就会比较差。 嗯 啊，并不是因为我用的药不同，我都吃的是异曲康唑，都吃的是特比奈芬，但是由于这种机体机能的一个状态的不同，那么中老年患者，尤其老年人，尤其有糖尿病的患者，末梢血液循环偏差一些，那么他的指甲生长速度非常慢。 嗯， 那么同样是在吃药的情况下，那么老年人这种灰指甲愈合的速度就会明显的这种延长。 对， 啊，就是 这个也是新陈代谢让人非常无奈的一件事儿。你的年龄越来越大，新陈代谢其实就在变慢。我们来看一下，在短信平台当中呢，有朋友发来短信啊，0623发来短信呢说，如果有疤痕，不要吃酱油，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是我之前听过的一个算是民间偏方，说当你身上有疤的时候不要吃酱油，说这个色素会沉淀，你这个疤就会留下来。 瘢痕跟色素这是两个概念，如果是单纯为了瘢痕的话，那么吃不吃酱油是无所谓的。 嗯， 但是如果是说为了色素的问题，那么这种颜色深的一些食物可能是的确是有可能是在产生色素方面可能会更有利一些 啊，真的有这个效果。 所以的话，像一些白癜风的患者，我们会建议多吃一些黑豆啊、黑木耳啊、黑米啊一些东西，这样可能更利于一些病情的恢复。但是至于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个真的没有一个大样本量的调查，只是都是一个民间的一个说法，还缺少一些循证医学的证据。 嗯，刚才来说这个不要吃酱油，那有可能会留下色素，看来这事还真是有一些道理的。 尤其现在的酱油跟以前酱油还不一样，现在酱油的话呢，因为随着这种食品生产的这种发展，或者说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倒退吧，因为很多年前我们吃的都是纯天然的，现在的话呢里面添加了各种这种食物色素啊添加剂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一些色素沉着的问题。 嗯，除了这个我再补充一个问题，我身上一般比如说留了疤之后，我身边人就会说千万不要洗手，千万不要什么溅水，这个是有道理的吧？ 在瘢痕愈合期的话，因为局部的创面的话呢，可能就是你外伤以后局部有个小破口， 嗯， 在这个时候在伤口没有愈合之前要保持局部的清洁干燥，所以要避免少沾水。 其实不沾水的目的就是为了怕比如说有细菌因为水沾到皮肤上了，这些细菌会留在这儿。 对，他就怕一浸渍那块皮肤就沤了，这样的话呢会影响你的皮肤愈合。其实那次我的脸抓伤以后，我天天都洗澡，并没有说哪天不去洗澡，只是说那个部位的话呢不特意的去洗它，就是水呢轻轻那么一过，然后的话呢你擦的时候呢拿毛巾轻轻的蘸干，也不要使劲的再擦那个患处。另外的话呢，就是沾完水以后一定要让患处要是干燥的，就是你沾完水以后不能还是湿漉漉的，还是沤着它，那样伤口就完蛋了。 好，今天谢谢张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有关皮肤方面的知识。其实呢，爱美的人每个人都是啊，而且皮肤质量的好坏也是美丽指数的重要的参考元素。关于皮肤，未来我们还会和张医生和我们更多的专家来和大家分享其中的知识。今天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玉龙，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接着聊。